佢要花好多資源。 咁所以如果你話九東嗰、那個投票率高嘅話咧，其實都唔係未必冇驚喜嘅。 喂，所以我咪喺度諗咯，即係唔係 即係你覺得阿黃陽達有可能會贏啊 ？No， 因為佢知道我唔選，所以搞咗好多動作出嚟。你明唔明啊？佢嘥咗好多人手，例如你又要揾陳亞洲出嚟拆票啊，你要焗啲人去選啊，因為有啲人唔需要你一聽到話阿爺揾你，你梗係唔睬佢，佢揾個你身邊嘅人相對熟嘅，你點知佢俾人收買咗？ 即係佢一物治一物咯，要係即 係你搞幾多嘢，你先確保嗰度係三席啊？哇！屌你柯創盛，如果你係早爆佢啲學歷嘅話。喂，你真系出事嘅、哦，喂，大佬，你又郭佩凡已经系假， 都麻烦嘅。 钟树根又假嘅，你初创成又假嘅，咩郑琴渊又假嘅，大佬，喂，全部都系假嘢嚟嘅。 唔系，所以九东唯一嘅奇迹就系要高投票率咯，即系先至可以谷到三席。但系呢个就好难，系咪？要高投票率先得。咁但系，因为 嘅话系赢嗰个都系 因为 大 因为唔系，因为其实佢， 因为佢系。因为讲真啦，你快即系快边啊，快边同阿黄大 咧 有个差距嘅， 咁啊，咁啊又系嗰个问题啦。你宁要一个真肥定假肥咧？即系呢个真肥定伪肥咧？即系 所以呢个真系 唔系我就好简单嘅啫。我觉得呢一区三对三，我再解释一次啦。上次啲人话我唔解释就唔使解释。三对三，三个泛民，三个建制，我哋都有机会输。唔好话你而家散到咁啲名单，即使胡瑞山，因为胡瑞山真係好抱歉啦，佢真係一两个 percent 嘅咋嘛。咁佢其实气唔气其实都系关键唔大嘅。 唔系，但系佢大气嘅风潮。 唔系，就算你胡瑞山呢血倒晒落去啊，快必到啊，都唔够啊，黄。 唔系，但 系 佢大 气 嘅风潮，真系呢、這个呢样嘢真系要向佢致敬。 咁呢个要致敬。 咁啊，身 为 即系花生台嘅份子咧，我都与有荣焉，系咪？即系大家即系都系 好痛苦嘅呢、這个抉择。 系啊， 系咪？ 啊咁啊， 所以唔好谂啦，唉，呢、這个区， 喂，系咪要讲下陈云啊？喂， 系啊，你想讲新界东兼讲陈云啊嘛？ 系啊，喂，不如去段片先啊 ，Sam， 我哋有段片嘅，播一播啊，唉。 如果你哋五区当选，吓、啊、已经系发挥咗五区公投嘅作用，就唔使辞职公投，系咪有咁嘅事咧？陈文根， 两岸猿声啼不住， 系咪有咁嘅事？ 轻舟已过万重山，我意思即系话过去几年传媒对我封锁。令到我係陷於一個不利 嘅境地。佢連係咪有咁嘅事都唔肯答。我想講一件事。嗱，熱普城咧好多事情嘅立場都係唔同嘅。嗱，熱血同埋普羅咧係支持平權運動，支持同性婚姻。但係陳雲咧佢就話佢唔支持平權運動，話將布施變成贖罪，係、 這個、 出賣本土。我俾你答，出賣本土。咁你就話咧，就算咧係反對新移民福利，但係支持同性婚姻同埋動物權益咧，都係未變臉嘅賣港賊。我俾時間你解釋，俾曬你，我唔講啦。 好，喺過去傳媒對我封鎖，我只能夠用 Facebook 同埋網台，所以如果係要聽我 Facebook 或者網台，要睇言論咧，必須好似一般嘅 follower 咁樣，係不斷追問先知道全貌嘅。咁喺我喺上咗去 TVB 嘅論壇之後，我嗰個民調指數急升，咁故此咧之後。嗰啲泛民或者邊緣嘅泛民就係開始拉後腿啦，或者宣 告將性婚姻同動物權益可唔可以直接答呢？ 你必須係睇我 Facebook 同埋睇我完整嘅文章啊！咁短嘅環境係講唔 到。咁你就唔使嚟論壇嘅啦，論壇就係咁短嘅啦。你可唔可以三句答到大家呢？ 三句答係不負責任嘅，三句問亦都不負責任。 陳雲就係呢啲咁嘅人，我希望大家唔好再聽佢嗰啲片面支持，嗰啲永續基本法，問多一句都講唔到 嘅。你 嘅 質疑已經嚟得太遲啦。 係陳志全，仲有冇嘢啊？ 唔係，我希望選民嘅眼睛擦亮啦，唔係建制保皇嘅問題，係風言風語唔負責任，係同埋喺度欺。 我覺得真係好多金句。第一就係話佢話俾主流傳媒封殺，先至用依。即係用 Facebook， 你 咁，但係 Facebook 冇人逼你去講埋啲咁嘅嘢㗎，係咪？ 唔係老實講，真係幾難博㗎。佢真係老實講，佢論壇都係風言風語。 唔係佢仲 喂咁，你使乜嚟論壇咧？你叫大家睇你 Facebook 咪得咯，咪一句。 唔係啊，唔係佢叫人哋去即係用去 Facebook 追問佢。喂，啲人試過 Facebook 追問你，就咪就係俾佢 block 咗佢咯。 唔係啊，如果唔係你事前講咗輕舟已過萬重山嘅話咧、啊，其實我估我同阿萬比一樣咧，其實都未咁快 get 到。因为你一时你啲咪诗词歌赋你系搞乱咗噶嘛，我哋唔系读中文唔系读文学嘅人嚟噶嘛，其实第一句佢已经答咗你嘅，就话你已经迟咗啦， 系啊， 我已经上咗岸啦，我个民调已经赢啦，但系我后屘 哇真 系 好， 就 好傲慢啊！ 我觉得大家小心一样嘢，最近陈文系跌紧，